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很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 老师，来自 VIP Kid。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微生物之歌，希望能让大家对于这些小生命有所了解。而在我们肉眼所不及的地方，一定有更多奥秘等着大家来发现。微生物虽小，你根本看不到它，但很多乐观的人希望通过显微镜看到它。它呢，连接着100多颗好奇的牙齿的舌头，它的7个簇绒的尾巴上有许多可爱的粉色和紫色的斑点，每一个斑点都有个图案，由40个不同的乐队组成。它的眉毛是嫩绿的，这些都还没有被发现。科学家应该知道，向我们保证一定是这样子的。哦，让我们永远不要怀疑，不要怀疑没有人能确定的事。 The Microbe by Hilaire Belloc。 The microbe is so very small, you cannot make him out at all. But many sanguine people hope to see him through a microscope. His jointed tongue that lies beneath, 100 curious rows of teeth,His 7 tufted tails with lots of lovely pink and purple spots, on each of which a pattern stands, composed of 40 separate bands. His eyes, composed of 40 separate bands, his eyebrows of a tender green, all these have never yet been seen. But scientists,who ought to know, assure us that this must be so. Oh, let us never, never doubt what nobody is sure about.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西二环、东西三环的北段南北双向行驶缓慢，东西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西五环北向南西黄村桥以北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受影响是行驶缓慢。东五环以大黄庄桥为节点，南北双向车多，北向南方向啊，环铁桥还有一起事故，后车的这个队尾啊已经到了五元桥了。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从《水浒传》里的蹴鞠， 功夫他一侧身使了个斜身鸳鸯拐，哎，这球。 到四年一次的世界杯狂欢，一颗小小的球从几千年前一直踢到今天。蹴鞠究竟是一项怎样的运动？足球文化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打开文化之门，跟您聊聊从蹴鞠到世界杯。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06分45秒，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是一期欢乐的打开文化之门。哎，刚才这段片花大家已经知道了啊，今天我们将聚焦在世界杯啊，聚焦在足球世界当中。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看球了没有？最近是流行这么 一句话啊，酒要少喝，球要那个少猜，是吧？昨天晚上这个英国对克罗地亚，肯定啊，很多人拍案叫绝，很多人拍大腿叫疼，是吧？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足球成为了热点。那么，这个正式介绍我们嘉宾之前，还要首先啊，跟大伙儿分享一个段子啊。这个段子特别的好玩，因为跟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话题是有关的啊。这个这段子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高俅的故事，是吧？据说呀，这个高俅在《水浒传》当中呢，是靠踢球啊，靠这个蹴鞠而逐渐的上位，甚至还成了这个就是领兵带队的这个大将啊。那么在高俅这个退役之后，据说反正中国足球1000多年都没换过味儿来。当然这是一个段子了，那今天我们就要讲一讲足球的历史啊。提起现代足球，很多人一声叹息啊，全是段子或者是眼泪。要提起古代中国足球，那我们都是历史和骄傲啊。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这一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小群，欢迎小群。 晚上好，赵亮，晚上好。 另外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体育文化学者金善老师，您好，金老师。 金 老师，您一定要离话筒近一点啊，这话筒离您太远了啊。另外一位我们嘉宾是新媒体体育评论员宣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呵，这观众就习惯了，一听就是说球的，听见了吧？好，欢迎二位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足球，但是我们是以文化的方式打开世界杯，我们从蹴鞠说起。先问问二位老师，这个一直在关注世界杯吧？ 对， 金老师这几天看球了吗？嗯， 看球。 嗯，金老师还得离话筒再近点。嗯， 而且最近第一场深夜2点。 嗯，好。嗯，您是这个明白了啊？ 稍等一下，我把这金老师的话筒调整一下。 好的啊，来，先跟宣明老师聊一聊啊。这个其实真的是啊，我觉得是要是提足球呢，尤其提中国足球，咱一会儿再细说啊，就是反正都是眼泪呗，可以这样说啊。但是一提到古代中国足球，哎，那大家觉得是吧？有很多特别值得骄傲的这个历史的片段，还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我是想起来一个什么呢？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特别流行，在这个学生中间，就是《寻秦记》啊。 嗯，《 寻秦记》当中，项少龙 穿越回到这个战国时期啊。到战国呢，他当时是在赵国，他是就参加了一场蹴鞠比赛。我那时候想，我说这不是很懂啊，我说那个时候就知道光知道有蹴鞠啊，难道那么早的时候就有蹴鞠了吗？啊，所以是有这样的疑问。那正好今天咱们就先聊一聊吧。我们都说蹴鞠，反正大伙儿也都知道，上学也都学了，到底这个蹴鞠的历史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啊，有怎样的这个记载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关于这个蹴鞠啊，其实西汉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刘向啊，他在别录里面写到叫蹴鞠者，传言皇帝所作。就是说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我们国家历史啊，就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这个三皇五帝时代，就是把这个蹴鞠啊，也就是古代足球都已经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了。可以说这个足球在中国的发源的历史啊是相当相当早的。 那也就是说人家这个寻秦记不算演的不对啊，三皇五帝那时候就有，那太古了是吧？ 对， 那到战国那有也是很正常的。不过好像是说你看那个电视剧当中，它就是完全是变成了一种娱乐游戏，这个似乎有商榷之处是吧？一开始蹴鞠还是作为一种锻炼体能啊是吧，甚至有练兵这样的作用是不是？ 对，是的。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剧里边的一些古代足球，也就是蹴鞠啊，它里边的球门也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有的像是那个有一个木板上面有一个洞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可能大家看这个美式橄榄球是竖两个杆子啊，把这个球踢到两个杆子中间过去 啊， 这有点像类似于美式橄榄球的那种形式，游戏的形式吧。 有点像那个意思是吧？ 就是要追溯起来啊，咱们史料记载蹴鞠这两个字儿，其实最早就是得追溯到这个刚才说的皇帝跟蚩尤的这样一个时期，好长好长好远好远之前啊， 够早的。 对、 啊、 但是真正能够在图像上看到的应该是在玄明老师，应该就是在这个汉代的砖石画像上啊，砖石上好像有后人，我看到就是踏下来的这个砖石上是有、还有妇女踢球的这样一些场景、 都有。对，有一些历史文化古迹上面正好发掘出来的一些摩崖石刻，比方说这让我想起来的，有一些这个风景名胜区的一些这个摩崖石刻上面就有汉代人这个踢足球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形象，虽然历史比较久远，风化的年代比较长了、但微微能看得出来中国古代这个劳动人民这个壁画上，从壁画这里能体现出来蹴鞠这种游戏的历史的久远。 很有意思啊，还是提醒各位朋友啊，今天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啊，回答对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啊。 其实说到这个蹴鞠，可能现在有一位学者哈，就是崔乐全老师，他应该是研究蹴鞠研究的非常深的，可惜今天他人在国外，我们没把他人请来 啊， 但是我们把他的声音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崔乐全老师是如何讲述从蹴鞠到现代足球的这一段历史进程。 足球运动最古老的形式之一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常谈论的蹴鞠呢，它起源于距今5000多年前中国原始时候的石球游戏。根据资料考证，距今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呢，成熟的蹴鞠活动呢已经出现在古代的齐国和楚国一带。到了汉宋时期呢，就达到了一个全盛期。可惜的是呢，在明清时期，它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在呢，已经成为一项颇具特色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回顾历史呢，中国蹴鞠呢，已延绵诞生了2000多个春秋，但它跟现代足球还是不同的。那屈指算来呢，我们现代足球呢，也已经度过了100多个春秋。一般认为呢，英国是现代足球运动的发源地，传说它起源于11世纪发生的一场英格兰与丹麦之间的战争，即英国人踢丹麦入侵者头骨的游戏。后来呢，就发明了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所踢之球，并逐渐发展成了一项英国民间街头的多人争夺的运动。当然这种球呢是外边用皮子缝制的，以防把它踢烂。而现代足球也就是由此演变而来，并发展壮大成为一项国际流行的项目，繁盛至今。就是说足球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这样健康，这样富有，这样轰动。 也才有了魅力独到的足球文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好，张成文，我们听了一段崔乐全老师讲述的从蹴鞠到现代足球，今天我们是以文化历史的角度打开世界杯的观看方式。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小群还没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抛给大家 啊，上半段我们要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 就是蹴鞠啊，关于蹴鞠的问题。 对，刚才 说了半天了，有没有这个偷偷把答案露出来？还没有哈， 没有好像。刚才薛明老师是不是提到，就是最早的这个皇帝跟蚩尤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球来着？薛明老师用的是石球是吧？ 对，那个也踢不动了， 也踢不动。哎，这个踢不动，您不能再继续往下说了，因为我要提问题了哈。那后来呢？这个蹴的这个鞠肯定是能踢得动的啦，是吧？那么我这就有一个问题：古代人蹴鞠所用的这个鞠，也就是球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不是气儿。是吧？ 哎，不要暴露我们的答案哈！ 啊， 为了避免那个大家直接猜气儿呢，我就给大家把这个答案过滤掉了哈。A 是羽毛 ，B 是棉花 ，C 是谷物壳。就比如说像咱们现在荞麦皮枕头啊，这是谷物壳，你可能有麦子壳啊，什么荞麦壳啊之类的啊。 像我们小时候丢的沙包一样。 哎，对，沙包啊，咱们有放绿豆、红豆之类的哈。 到底这个蹴鞠，这个鞠，这球里边，古代的鞠当中里边装的是什么啊？哎呀，这三样我觉得好像都有点意思哈。 对， 要把那鞠拿过来，好像梅西也没那么厉害。可能高球比他们厉害啊。 金老师是您是一直研究这个是这个体育的历史啊，我不知道您亲眼见过鞠吗？ 还真没见过， 还真没见过。 但是那个因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虽然踢世界杯，但是呢国际足联认定足球运动的起源是在中国，在淄博。我还到那个淄博的那个博物馆去看过，但都是一些仿制品，所以你要说问我看过没有，因为现在原件根本是不存在的，但是仿制品在淄博的中国足球博物馆里还是有的。 对，这个补充一个资料哈，就是在山东的淄博，其实当时我们不是说起源于齐国那边嘛，就是在那边建立了一个中国足球博物馆。其实他们这几年还一直在小规模的做这种蹴鞠比赛是吧，就是游戏的形式的。 对，而且还进行一些表演。但是他的地方确实稍微遗憾点，就离济南呢还有相当一段路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坐动车之后到了济南以后可能还得开个100多公里吧，所以确实这个路途也影响了人们去参观。现在足球其实这么火，如果这个地方要是有动车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球迷啊会去发思古之友情的啊。 那个博物馆因为我也没去过，赵亮去过吗？ 没有还真没 去过的人还真不多啊。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因为呢就是本世纪初吧，国际足联因为它需要认定足球运动起源于哪里，当然人们一般都认为应该是英国。 现代足球， 对，现代足球。但是作为一个国际足联这样机构，他总愿意这项运动越悠久越好啊，所以后来他肯定知道大英帝国是没有中国悠久的，但是他需要一些实物啊，不包括啊，当然说实物已经很少了，但是比如可印证它的文字是一方面，但文字呢可能没有像那种雕刻啊这些更有说服力，所以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些这方面的非常有证据的这些东西吧。正好呢从中国足协到国家体育总局也特别愿意哈，通过这个事情来把中国这项古老的运动呢让大家知道，也就配合国际足联。其实对中国来说这件事非常扬面的事情，就是说居然这项被全世界人民热爱的运动 产生在古老的中国，是布拉特亲自到中国啊，来宣布，向全世界宣布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当然英国是不太高兴的啊，他认为啊，那也没有比分，也没有对抗，也没有制这个规则，怎么能叫呢？但是国际足联认定，那也就是最权威的认定吧。 嗯， 所以现在好多这个资料上就叫做足球起源和现代足球起源。 对，确实啊，这个如果说这个足球这是现在的世界第一运动，那么蹴鞠呢就是宇宙古今第一运动。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世界杯的这个文化，其实我感受最浓的时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好像这个世界杯一来，哎呦，所有的人都找到一个哎大家共同的这个兴趣点，而且你会发现哈，这个男孩看球啊，女孩看男孩啊，是吧？哎，就是大家都全都在这样一个盛世当中找到自己的这个定位，然后一下子我们就有了哎一个很独特的娱乐方式，同时呢，这个球就是他进多少球都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看从很多维度去看这个比赛，很有趣哈、啊。你比如说，就很多人就把它比喻成就是说没有硝烟的战争嘛，就是特别像这个排兵布阵啊，讲究双方的这种斗智斗勇，很有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蹴鞠在古代的时候是不是也真的是跟这个战争是有关呢？啊，二位老师再给我们讲一下吧。啊，我看资料当中好像也有写哈、啊，比如说什么现代在汉代的时候，好像是作为这种军事训练吧，是吧？ 军事演练。 嗯， 而且刚才在节目之前，好像我跟宣明在聊的时候，宣明还说，其实并不是说古代的蹴鞠就没有对抗性，是吧？ 对，是的，那个因为这个古代的军队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冷兵器时代啊，这个士兵为了就是保护自己，就是。拿的是大刀长矛，但是穿的都是铠甲，特别的重啊。平常的话，如果不训练的话，根本跑不起来。但是平常要如果是光以跑为这个训练目的的话，那肯定没有那种动力，就没有一种这个怎么样去等于说娱乐的这种啊。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比赛，哎，通过一些有对抗性的游戏，这样能使大家这个每个士兵的体能啊能够锻炼起来。这也是一种比较。蹴鞠啊，在隋唐开始啊，就作为这个从隋唐之前呢、啊，他这个军事训练这种体能训练的这个方法就非常的流行啊。所以当时我们看这个，其实《三国演义》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看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上面，这个穿的那个铠甲，魏蜀吴这个诸葛亮摆那个阵，这个其实啊，平常的话他们这个。要没有战争的时候呢，怎么训练呢？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说拿个狙出来，就是，这个 游戏中训练， 游戏中训练。这样的话，有那个就是给予奖励啊，就是获胜的一方这个有重赏，这样一下子就有动力了。这样这是通过这种方式。所以呢，从这个古代战争啊，从战争的历史啊，到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时代呢，这个可能这个就是士兵就不用穿那么重的铠甲了，因为穿那么重的铠甲呢，这个行动不方便。同时呢，这个热兵器时代这个铠甲呢作用也不大了啊，所以可能就是从隋唐开始啊，这个军事训练的作用呢就逐渐消失了，成为一种娱乐的活动，就出现了球门啊。 要说这个蹴鞠啊，谁蹴鞠最厉害？是吧？那就是刚才说那高俅，可以说是至少是知名度最高，是吧？ 对，这是很多人可能提到蹴鞠首先会想到的一个人啊。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水浒传》当中高俅啊是怎么踢球的，怎么就那么厉害？ 他身穿着紫色绣龙袍，腰系着文武双穗绦，龙袍千斤撩起来，在这丝绦上掖着，足下穿一双薄底飞凤靴，这阵。这球正踢的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这高俅是踢球的行家里手啊，明白这个，他站在场子外头瞅着这球踢过来踢过去，踏踏踏踏踏踏，他心里好着急呀、啊、瞅着那小黄门踢得不怎么样，高俅心里合计，我要上去该多好。忽然间有一个球，这端王没接住，他滚到高俅的跟前来了。高俅呢正觉得自己的能耐没显出来呢，现在看着球到了脚跟底下了，这可该狗挑门帘子露一鼻子了。这功夫他一侧身，迈左腿套右腿，使了个斜身鸳鸯拐拍， 别看这一下，这一下得显出他的功夫来，得显出他的技巧来，得显出他的身段来。啪，这球踢起来了，直奔端网。这一脚踢的比拿手送的都准。高俅这一脚踢过去之后，引起了端王的注意。 哎，刚才这一段，这是田连元先生在《水浒传》当中啊，应该是第一回吧，就讲的这个从高俅啊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国家之重臣啊，开书了。这个其实历史上真有高俅这个人啊，只不过呢他不像这个《水浒传》当中那么无能啊。这《水浒传》里边他就两件事，第一就是踢球，第二就是陷害梁山好汉，是吧？就这两件事情惹做啊。 对，当时高俅其实我们在《水浒》里边高俅是最大的奸臣。 嗯 嗯， 因为这个高俅可能是因为他的发家，而且那段历史啊，就是那段是比较对于我们这个汉人来说，那个时候是北方少数民族崛起的那个时代，北宋末期那个时代。而且呢，当时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的皇帝非常有才，但是他的才干都不在政治，不在军事上，不在治国上。比方说北宋的最后那个皇帝赵佶，宋徽宗，他的话价值连城啊，而且他正好是高俅那个发家的那个时代的那个皇帝， 就是那端王嘛，是吧？所以这是应这句话了，文体不分家，是吧？但是画画的好，也喜欢体育啊。 不过我觉得我跟你们关注的点可能有点不一样哈，因为我不知道在座的三位，包括金老师，您自己踢球吗？ 也踢球。 金老师 踢不动。 金老师离话筒再近点 啊。 现在踢不动了。 对，关于这个高俅这个事情，我倒觉得第一个也需要给他证明啊。当然哈，作为一个水浒传中的人物呢，可以说他坏到了极点了哈。但是根据一些正史啊，包括宋史啊，徽宗本纪啊，这个南宋王明清写的这个徽后录的记载啊，虽然说他没干太多的好事，但也不像小说中写的那么坏啊。当然后来呢，也是这个作为水浒传来说，把它艺术化或者说是漫画化乃至妖魔化了，最后成为一个永远摘不掉的帽子一个奸臣。其实呢，他应该说呢，他这个画呢，包括这个球呢，都是非常好的啊。他之所以受到这个后来所谓的赵佶的这个欣赏呢，的确啊，这两个本事呢也让赵佶非常欣赏啊。那么最后呢，当然了，后来后人评价他呢，就是那就是后人的事了。在《水浒传》跟《金瓶传》里头啊，就把他写成十恶不赦的坏蛋，跟那个蔡京、童贯、杨戟啊三人并列为是四大全奸啊。所以这个，但是这个足球运动吧，其实在中国来说，在早期吧，是作为一种啊，刚才这个 宣明， 对，宣明也讲到了，其实它是作为一种勇武精神的一种描绘啊，作为军队的训练，作为一个男人的一种啊，非常有一种哈这种男子汉的气质啊，所以那个时候记载足球来说非常正面的。你像齐策中啊，再说起来说啊，在齐国有2000余里土地。 好，金老师，我们蹴鞠只能先说到这儿，一会儿我们就要进入现代足球的篇章了。 好了， 好，我们上半段暂时到这儿，一会儿见。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时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还有新媒体体育评论员宣明， 大家好，大家好，继续和大家聊足球，聊世界杯。 刚才上半段呀，不好意思啊，把金老师这个洋洋洒洒的这个对蹴鞠历史的对高球的这一段阐述给戛然而止了。您啊，先把这高球他的这个是吧正史的记载，到底他历史上是一个什么人，您还给我们说完好吧？ 对，但是后来，因为啊那个记载我也没细看，但是就是说，我也看过，就是类似于这方面的对他一个基本的评价，就是说，没有干很多好事，但是也没干那么多的坏事啊，是肯定是《水浒传》，包括《金瓶梅》是把他丑化了啊。但是我就要说的这个足球运动，蹴鞠运动吧，在古代的确经历过一个被大家很推崇的运动，是一个练兵练武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吧。最后，确实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跟高俅这件事情有关系。后来经过几个朝代以后，对这项运动是非常看不起的。其实你看早期的时候都说的哈，十万士兵无不啊吹一鼓瑟，弹琴击鼓啊，斗鸡走犬啊，蹴鞠者就可把它都作为一个练兵的重要的手段，所以当时的地位呢并不差。但是到后来的话哈，我们从那元代的一个关汉卿，他当时就把这个踢球的人呢就写的有点像花花公子似的，就啊，他说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盘的是章台柳，我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就是好像除去吃喝玩乐呢什么都不会。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候已经把足球运动呢在民间是 把这蹴鞠运动 同时呢，由于朱元璋这个人呢是非常不喜欢足球的，他甚至下过令，如果以后谁要再蹴鞠的话啊就要砍头，都下过这样非常严苛的这种命令。所以后来足球运动在好长一段的时间呢是不被哈当时的当权者看好的啊。这个原因我倒觉得是应该做一个课题好好来研究的。 感觉这蹴鞠从高大上一下子变成这个市井的一个玩意儿了哈，游戏了啊。 原本是作为这个训练体力之用，甚至是对于练兵之用，结果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玩物丧志的一个东西啊。 是， 就觉得历史的演变真是也挺让人唏嘘的。那提到历史呢，我们整个蹴鞠的历史先到这儿，我们内容太多了，接下来我们从上面这个问题的设置和答案，我们来看一看足球本身的一个发展史，好吧，很有意思。小群先给我们公布一下你这个问题答案吧，到底这个蹴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咱们听众朋友的答案五花八门。 对，这个古代的这个蹴鞠啊，其实有两个阶段哈。其实，在唐代以后，它确实被充上气儿了，但是最早的这个鞠呢，实际上里面装的是毛发，所以刚才我们的这个答案里头就是 A。应该是羽毛还有毛发哈，那么没有装棉花，也没有装荞麦皮， 没装啊。你别说，这两个还是挺具有迷惑性的， 是吧？ 装的是毛发啊。 对，但是随着后来发展呢，确实大家学会了怎么去充气哈。最早的蹴鞠可能还没有学会。 那么从这个蹴鞠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家喜爱的足球，其实经过了非常长的一个演变，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形状的足球，是吧？咱们今天公众号上给大家展示了什么样的足球呢？ 今天大家如果打开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其实可以看到里边有一个如果说是咱们蹴鞠的话哈，能看到一个唐代和这个唐代之前和之后的两个鞠长什么样，跟现在足球长得完全不一样。其实感觉好像有点像，就是用一个皮子缝的一个接近圆的一个东西啊， 皮囊，有点这种， 有点像一个皮囊里边装了东西， 就是大沙包呗， 大沙包。对，我觉得宣明老师说的这个对哈， 那我估计 特别像个大沙包， 弹性肯定不如足球那么好，是吧？ 是 的，它而且滚动不会那么顺畅， 对， 我估计更难踢，不规则的形状， 对对对对， 不规则滚动，是吧？ 这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为什么？就是当时的蹴鞠其实很多空中的技巧，比如说是向上打的，而不 有点像就是你像踢毽子是吧？ 对，它的物理它也不符合物理的这个运行规律，对， 确实，那么跟现代足球运动还是有挺大变化的哈。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公众号上能看到一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么一个足球哈。其实说实话，长得跟咱们的这个鞠是有点像的。 好，那咱们就说说这个现代足球吧。 要说现代足球的发展与演变，刚才我们上半段听到崔老师的那一段介绍当中已经简略的提到了啊，就是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那还是请二位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这现代足球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啊。好吧， 那个说到近现代足球，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就是近现代足球中国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曾经带我去，但我看不懂，有一部80年代很火的电影叫《京都球侠》。 嗯， 我相信金老师非常熟悉这部电影。嗯， 姜昆演的是吧？ 对，就是一群相声演员， 好多好多的这个喜剧演。 这个足球我当时想到了，当时因为什么？是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就是殖民者打开了中国大门，又把足球，就是刚才金老师突然想起了，金老师说从明代开始，统治者呢就对足球是深恶痛绝了。 嗯， 但是呢，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啊，就英国洋人喜欢足球，所以有《京都球侠》的那个电影里面讲的那一段。这等于说把这个足球啊又开始 又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 带回到故乡来了。 等于说英国和中国的文化，就是中西文化，又开始结合。 哎，说到这儿，我拦您一句啊，有一位那个时期的亚洲球王叫李惠堂，他的这个传说故事可以说不亚于李小龙啊。有一个最神的传说，但是肯定是传说啊。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说李惠堂最牛的一次射门破门是怎么破的门呢？中场开始射门啊，大力抽射，也不是怎么那么巧那么寸，还是那么设计的，连穿5个人的那个穿裆，然后进球。 我想起了以前有一句话，就是民国时期有一句话叫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李惠堂，对对对。据说这个李惠堂的根据这个人物的传说故事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在制作当中了啊。 这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可能吧，因为当年马拉多纳也有一个非常神的，就是在这个那个传奇的手球之后也是连过5个人。 1986年 那是人家李惠堂是穿裆连穿5个人。是吧？ 李惠堂 不是带过去的。 李惠堂先生呢是香港，当时后来到了香港，应该是香港南华足球队的这个鼻祖，应该是啊。那个时候应该香港的联赛，就当时好像就已经有了比赛了。就是因为是毕竟是那个时候是香港在港英政府统治之下的，他把英国原来我记得英超就英足总之前他是应该是英国这个就有联赛了啊。香港那边也是仿照的这个欧洲的足球 方式啊。 那个时候球队的历史就非常长了， 嗯， 就有了职业足球。 嗯，那么金老师跟我们说一说现代足球的起源吧。嗯， 当然现代足球哈，刚才这个宣明也谈到了，就是我倒觉得现代足球跟中国的起源呢，它是因为哈，随着这个西方的文化，包括哈一些这个商品的流通吧，所以呢，最早一些船员啊，英国的船员把足球呢带到几个港口啊，像这个香港啊、上海啊、广州啊，最早的踢的球。那后来呢，像天津、北京呢，可能也差不多啊，晚有我们多少时间呢，就开始也传到这个北京这些城市了。但是现在存留着一张照片啊，应该说北京最早照片就是协和书院，陆河中学，一帮人呢留着个大还是那种清朝的大辫子啊，那一个足球，这是我们可以在清朝的人唯一的一张照片啊。今天因为不是电视，要电视我就给你带 了。可以啊，您有这张照片？ 有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啊。 嗯， 那么关于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京都球侠的事情呢，确实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事儿，但是呢，就是文字记载的不清楚，但确实有过那么一段事儿呢。就是当时在北京吧，举行一场比赛，是这个当时的也是英国的一些这个水兵啊，包括一些船员哈、啊，来到当时北京的进行一场比赛。那么呢，比赛的时候就是说京都球侠是2-0获胜的，获胜呢。当然说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水平多高，因为他毕竟是船员嘛，是吧？他并不是说一帮足球运动员来踢这场比赛。但是特别好笑的呢，就是当时吧，这个清朝有一个官员，说一看怎么踢上球了，当然他看不明白，但是他觉得肯定啊，这个中国人踢不过英国人，所以后来他也当时也是讨好英国人嘛，还做了一个九龙杯啊送给英国了，说呢你们啊因为获得了胜利，所以呢我代表清王朝呢送你们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纪念品，但是弄得当时英国也啼笑皆非啊。实际上有这么一段故事跟记载，可能这个京都球侠就是根据这个可以说是、啊、 历史的记载 对对啊，但是这段历史呢就是 多少我觉得哈也会有演绎的成分，但总会踢过这么一场球，这是肯定的。 嗯、确实曾经有过这么一场 对 阵， 对， 那么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其实说现代足球的诞生啊，它还是也是很久远的一段故事了，是吧？说在11世纪的时候，说是这个英格兰和丹麦之间有过一场战争。哎，什么时候世界杯叫英格兰踢丹麦？这个有意思了啊！那个我觉得那是特别有这个话题感啊，特别有这个看点的一场球。 我在这个相关的资料上也看到，就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实际上现代足球也有人说是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是关于这个现代足球起源，可能现代足球的起源可能也有争议。 那个英格兰跟丹麦那个战争之后，说是英国人先发现了这个丹麦入侵者的头骨，然后他们一开始就是恨得不行，是吧？然后就踢这个头骨玩，然后小孩一看大人踢，小孩也来踢，然后发现这头骨踢起来太疼了，就用这个那个时候的足球，用这牛膀胱吹了气，就代替这个头骨来踢。说这个那就是最早的现代足球诞生。反正也有人说呀，哎，其实那头骨那事儿就是附会之词，是吧？也有这么说的。那金老师跟我们说说另外一个吧，另外一个足球起源的现代足球起源的这个说法，是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吧？啊，那段都故事是怎么样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吧，包括你们刚才所讲的那故事吧，但是确实是。一直被足球界认为是演绎，你不能说一个两个城市之间扔、把球扔来扔去就是足球运动起源，这个有点太牵强附会了、所以呢，真正说现代足球运动起源，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规章，明确的规章，有一个规则，是吧？应该说呢，当时哈，足球运动第一个文字形式的规则就是剑桥规则，就诞生了所谓的啊，就是、这个正式的11人的比赛啊。因为当时在学校里的每套宿舍。都住着10个学生，一个教师，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11个人的阵容， 胜利11人。 这是英国的剑桥大学。 对啊，所以说，更准确的说呢，是应该是这样，他不能说那个当时我踢个头盖骨，那就是足球运动。这个你既没有规则，也没有对抗，也没有比分。这个应该说是确实有点牵强了。 这是在1848年啊，就是足球运动第一个有了文字形式的规则，因为是牛津和剑桥之间的一场比赛，所以后来叫剑桥规则。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把下半段的问题抛给大家。这个问题好啊，这个问题来考验一下你到底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了啊。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小学来问我们吧。 就是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一个关于足球和人与人之间或整个世界的文化有关系的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当中牵涉到了一个号码，就是10号。是不是各位踢过球的人对10号这个号码会有 似乎又有一种情节， 有一种感觉啊。 我作为一个伪球迷，一踢10号，我都能脱口而出那么一两个名字， 是吧？那我们就请大家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10号球衣的运动员都有哪些呢？ 好，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大家想一想自己心目中的那个10号啊，有哪些10号是让您印象深刻的？同时，我们也来听一听小群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录音剪辑10号球衣的故事。 决赛已经开始了，现在是阿根廷足球队1-0领先。 1978年，在阿根廷举行的第11届世界杯决赛，是第一场出现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世界杯比赛。很多人至今无法忘记长发飘飘的阿根廷射手马里奥肯佩斯，他连进2球锁定胜局，而他身上的10号球衣也深深印在了很多球迷的心中。 阿根廷足球队的前锋10号肯佩斯在禁区里边连续过了2个对方后卫的主角，又回抢得到这个球，然后把球踢中了。 也许是从这次比赛开始，10号似乎就注定会成为球场上的一个传奇故事。2016年1月，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段视频，一个小男孩用蓝白条相间的塑料袋做成了一件阿根廷足球队的球衣，在一条泥土路上踢球，塑料袋上还用笔写着梅西10号。梅西知道之后，通过网络的力量找到了这个来自阿富汗的小男孩，并邀请他来到足球场，牵着自己的手准备开始比赛。梅西送给他了一件真正的阿根廷的10号球衣。随后人们在网络上看到了这样温馨的画面， 这个孩子穿着一件真正的梅西的球衣，在泥土路上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十号球衣的故事。的确啊，这个十号现在虽然已经回家了啊，但是他的人气还是非常的高涨啊。你一提十号，反正我心中也是马上就有这个梅西的名字啊。问问二位老师吧，一提十号你们想起了谁？ 十号非常的多，马拉多纳80年代的对吧，后来这个90年代的十号齐达内1998年这个 齐达内也是十号，我白看了。 齐达内十号现在的比方说刚昨天晚上刚进决赛的两个队啊，一个是姆巴佩，一个是莫德里奇 啊， 就现在克罗地亚队的十号莫德里奇啊，一般呢就是球每个球队基本上把十号都作为队内的核心了啊，基本上都是十号都是球队的核心，大部分呢都是队长，比方说像梅西啊，像这个像巴西队十号内马尔啊，这也是这个包括这个之前的像齐达内啊，像这个。因为十号有这样的一段传奇呢，所以包括这个，其实我本人特别喜欢的两个队都很遗憾，本届世界杯都没有出现。 哎呦，对您心疼五秒钟，看您那个眉毛都已经就揪在一起了。 是的， 是 一个是荷兰队，一个是意大利队， 哦、 因为这两个队是最有特点，而且历史文化是最为这个鲜明的特点的。比方说荷兰队。一提到荷兰的橙色郁金香嘛，就提到全攻全守啊，就提到克鲁伊夫，提到博格坎普，提到范尼斯特鲁伊。 我觉得今天要是敞开说，其实明轩老师和金老师可以再说三个小时。 必须把他们搂住了啊！ 金老师，我 问一下金老师，您心中的十号？ 不是啊，现在哈，十号最早印象刚才也说了，就是肯佩斯长发飘飘。 嗯， 但是呢，为什么？其实肯佩斯在。足球历史上不算是一个巨星，只不过他那个在那个阿根廷世界杯他打进了两个球，那么为什么独独是从他那开始呢？因为中国的有电视转播就是从78年开始的，在那之前74年在德国举行那个世界杯中国没有转播， 我没看到 啊，对，那时候你还没生呢。 是的是的， 74年，对，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 咱们三个人好像都还没有生下 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在之前呢十号已经有不少了，像普斯卡什匈牙利的，那是贝利之前最优秀的十号。 其实贝利应该也是十号， 贝利也是十号， 普斯卡什对， 普斯卡什还有什么？ 科奇士当时就匈牙利两个非常厉害的将。 哎呀，李星宇提醒我们，还有郑智啊， 郑智， 小群心中还有一位英雄人物。 我们以前鲁能泰山队的这个苏茂贞也是十号，苏茂贞还是刘越，苏茂贞应该是 苏茂贞应该是苏茂贞，是甲 A 时代，甲 A 时代当时郝海东嘛，一会十号一会。九号，当时啊，这个十号确实是这个，比方说这个罗伯特巴乔啊，就是我一个师兄王涛兄的心目中的偶像，罗伯特巴乔， 还有普拉蒂尼 啊， 即可。 好，那这个传奇号码的故事我们也只能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老师来到今天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从文化的角度，以文化的姿态来打开世界杯。最后一点时间啊，你说。 对，张亮，其实我最后特别想说两句，就是刚才金老师其实我看他听这个音频的时候听到了宋世雄老师的那个解说的时候，金老师能看出来是比较激动的。我觉得足球其实对我这样的一个女的，而且不是特别热爱这个真的去踢球或者看球的人来说，他为什么也很重要呢？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足球跟文化的一个融合，就是他使世界上这么多的，你像那个阿富汗的小男孩和大球星梅西之间产生了一些能够共鸣、共呼吸、共同去担心、去快乐、去紧张、去激动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对整个世界文化的融合，我觉得是做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推动的。 那么最后两位各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中国足球的寄语， 一句话。 希 望中国足球吧能够早日的吧这个真正成为世界的足球强国。 谢谢金老师 啊，好， 希望这个世界杯我们不要总当看客，总会有一天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也会主办世界杯，我们办一届世界杯，夺一届世界杯，希望我们有生之年中国队能够夺得世界杯。 好， 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好了，感谢二位，感谢小群，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赵亮，咱们明天再见。 再见。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